第24集，我查出轨。我似乎在这一刻共情到了25岁的我。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团阴霾的幕，慢慢晕开，将一切都盖住，却唯独躲避开了这三个字，只清晰地显现出季行辰的名字。关于25岁的我开会溜号时暗戳戳写人名，被19岁的我发现了这件事儿。怎么说呢？我有点替自己尴尬，毕竟我活到19岁，还从没做过这么有少女心的事儿。或者说是深情。随手一翻就抽中带有秘密的这一页的概率有点低。我放慢翻动，果然在这个本子的边边角角里再度有所发现。人一无聊起来，什么闲事儿都做得出来。我前两天模仿自己的字迹，模仿出后遗症了，鬼使神差的也写起了季行辰的名字。哎，我果然还是有几分成为25岁的自己的天分的。我只写了2遍就以假乱真了。主持会议的人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这位副总裁吧，就姓傅。他在季行辰的备注里为郑总，因为富富得正。这个冷笑话没逗笑我。当时一脸正经地讲这个笑话的季行辰倒是把我给逗笑了。副总长得挺精神，出场年份也挺新，一侧耳朵上打了3个耳洞，脖颈上配着条皮质颈链，左手手指上戴了3枚戒指，一枚素戒，一枚切面，一枚黑钻，又潮又考究，说起话来却很有年代感。他让我想起了我高中时那位慈祥的物理老师，讲话慢慢悠悠，每个字音都带着催眠的功效。我怀疑我要是听着他的汇报睡过去，能一觉穿回高中。哎呀，我的公司里真是人才济济。 李总，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被点到的我刚腿起的后背又立即正襟危坐，看似沉着，实则没话可表的抬了下手。于是满屋的视线又从我的身上转回到这位充满胜负光辉的催眠大师的脸上，除了坐在偏向角落里的一个人。我将指尖的签字笔缓缓转了一圈，有所感应地抬起视线看向那个角落，正与那道还凝望着我的目光撞在一起。那青年长相眉清目秀，外貌在他周围那一小圈人里算是比较出挑的存在。我打量着他，脑中背书一样想起这个人的名字，温世清，有几分像沈瑜的那个人。以我对自己的了解，不喜欢绝对不会将就，在一起就一定会全心全意的负责，真若放不下，宁可一条路走到黑的追求，也不会退而求其次去吃路边代餐。但这个25岁的我，还真不好说。变异的人不是谢敬东，貌似是我。这几天我从季行辰与周围人的反应中了解到，25岁的我跟19岁的我在性格上似乎有着极大的改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名替身本人，外貌上仅有一点沈瑜的轮廓，气质是真的很像，不过在对待我的态度上简直天差地别。温世清和我对上视线后一个接灵，匆匆别过眼，然后又羞怯地看了过来，端的是眉来眼去，勾结拉丝，勾出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眼神里传递的信息量足够装满一个 T 的硬盘。我的内心狂躁，25岁的我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现在的我不知道的。我再次暗骂了一句25岁的我傻逼。 我要把25岁的我是傻逼这句话写在我的脑门上，狠狠地给25岁的我丢人。算了，我答应过季星辰要好好对待她老公。我撂下了脸色，温世清被我凶了一眼后缩着脖子老实地收回了视线。可能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他这副胆怯的样子倒是更像最初的沈鱼了。请问25岁的我还活着吗？我马上要被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给气死了，你最好赶紧给我死回来。散会后，我将温世清叫到了办公室。关于我穿越这件事儿，目前只有几个关系走得近的人知道。老板失忆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状态，我没法和温世清玩坦白局，只能旁敲侧击。真是做了孽了，我竟然要亲自查我自己是否出轨了。 李总，您找我。 温世清说这话的时候没敢抬头看我，目光在我的手指间依次过了一遍，面上先是有些意外，然后又显出几分不合时宜的惊喜。这套流程与心思我熟悉，我之前跟沈鱼见面时用过，看他手上有没有戒指一类的信物来着。他没上来一句死鬼，而是恭谨的称呼李总，已经能解释不少问题了，我心下稍安。在将他叫进来前，我让周柱将他的个人档案调出来看过。我故作和善道：听小周说你是去年12月入职的，加入公司半年了，还适应吗？温世清受宠若惊地跟我唠起了职场垃圾话。 感谢李总的关心，也很感谢公司的上级领导接纳我加入盛记。这半年我和同事相处得非常融洽，在工作中也得到了历练与成长。 先前我就对我的公司名称挺犯嘀咕，在温世清提到公司名称时多深思了一秒，脑袋里不知道哪根弦接上了，突然想起被我删掉的25岁的我和季行辰先前秀恩爱的朋友圈，官宣的那一条写着的土味情话好像是你就是我人生中最繁盛的季节。我的公司创立了快有三年了，我和季行辰在一起才不过两年，但创立初期季行辰就入股了，他与25岁的我认识也近5年之久。公司的起名真的是巧合吗？我在感情上格外偏执，以我的脑回路是不会将一些有寓意的话术循环使用的，比如那个被扔掉的老婆称呼，所以不可能将企业文化上的句子照搬到官宣上，除非这句话原本就是说给季行辰听的。季行辰追求的我，但是我早在被他告白前就暗戳戳地想着官宣的事了。这都什么时间线紊乱的展开啊。我看着面前这个有几分像沈鱼的人，满脑子想的却都是季行辰。温世清即兴来了一段没有诚意全是套路的感谢，我嘴边这句恭喜你你被开除了有点不好发挥了，适应就好，不过你好像不太适应跟我聊天。